我是一个实在的人。 看出来了，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。 没错，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。 是吗？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。 怎么办呢？ 这样吧，啊，这个当，哎，让我来上。 怎么？ 这个骗让我来受。气死你！气死你，还不是气死我呢？ 你要这个了，那 我拿 行了。祝您通话愉快。 好的， 再见。 哎，回来， 干嘛？ 真拿我当250了？嗯， 什么意思？ 过那么热闹，什么都不要钱，你得跟我签个合同。 好， 好。 你给我，你给我， 你给我。给你呀、啊？ 假的，心虚了。 什么叫假的呀？啊？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， 哎，你说说，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。 哎，你说说，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啊，有时会出现广告， 广告， 您必须得听。 听广告？ 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。嗯嗯，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， 怎么样？ 我就会感冒。 这叫什么病啊？这叫。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， 8小时， 少了罚款。 我要打18个小时，你不得给我钱吗？ 好聪明， 手机不能损坏，损坏要包赔。 得，还得赔人家。 我告诉你、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。 怎么样？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。 把我爸爸给人家？ 把我爸爸赔给他？ 没必要。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？ 没事没事， 就这 行 了。 别呛着，请问别呛。 这是欠卖身契呢，这是。 真的好了，白纸黑字跑不了了。行了。啊，找地方打针去吧。打针。 一个月以后见啊。 您得气死我一回呀、 你也想要一个？ 当然了， 没那么多了。 广告我也爱听。 那不管用， 我跟您说， 没有了， 是便宜都想占了。不要钱的，能打通吗？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。哎，痛了。喂 喂， 亲爱的。 你叫谁亲爱的呢？ 我叫你亲爱的呀。 我 亲爱的。 你臭流氓。 别挂别挂，老婆，是我，你老公大病啊。 哦，是冰冰啊。冰冰，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？ 正要给你报喜呀、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。 冰冰，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，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。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？ 你看呐，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，安上以后，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。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，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，第二天孵出6个小母鸡来。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，冰冰，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？ 你有神经病， 你有神经病， 你有神经病， 你有神经病吗？你需要看医生吗？ 这广告就来了啊。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，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，联系电话7474741。 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？ 冰冰，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？ 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。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？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？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，打多了他还奖励。 冰冰，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？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。 你再跟我斗。 痘痘祛痘霜，跟痘痘战斗到底。 哎呀，冰冰，你给我气死了。 哎呀，别生气，老婆，那是个广告。 什么广告啊？ 这是又是两个广告嘛。 冰冰，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。 你想离婚吗？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？ 我想。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，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，绝无复婚者。 哎呀，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？ 冰冰，你人事务所都找好了，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。 哎呦喂喂，老婆，喂，喂，我老婆误会了，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，不行，